所以我认为我们儒教道教育，我儒教道人才，儒教道科技，浦东有这个条件，浦东也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想让他先去做，让他拓展出来给我们一个引领。所以我想从三个层次来做，可能首先你必须去做嘛，所以呢我想我们可能就能实现就2035和2050的目标了。 好，今天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和马老师带来的解读。31年来，曾经荒地滩涂的浦东已经沧海变桑田，如今浦东再次出发，今天的引领区需要承载的使命和功能也远远超过了当年。不过相同的是，改革所带来的巨变能量还在不断壮大，牵引着这片热土向着更高更强的未来加速前行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信仰是天空。